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开始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每天22:00在北京城市广播会播出。那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主要探讨交流的就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可以把生活中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也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会回答大家的咨询，我们会帮助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解析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情感困惑，可能是恋爱中的、婚姻中的、伴侣关系中的。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么您要是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添加我们就可以发微信来和我们互动。在新浪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这个在生活中，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有不少的负面情绪哈。这个负面情绪可能是尴尬，可能是悲伤、 生气、 委屈， 对， 抱怨等等这样的啊，一些负面的情绪哈。那么这些负面的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最容易和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人，可能去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发泄出去哈。 对，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外面，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其他的人际交往圈子里，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有控制的。 对 对吧，大多数人还是有控制的哈。我们也会有一个职场形象，也会有一个社交形象，但是我们往往在最亲近的人那个面前呢，我们就不大能控制了。其实负面情绪是应该发泄的吧， 是， 但是我们很多人好像这个发泄负面情绪就是用抱怨和愤怒这样的语气，比如说，你这人真讨厌，我再不和你在一起了。你看看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嘛，让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啊？如何如何的哈？就是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哈，在跟我们的伴侣去说的时候，就这样就脱口而出了。那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不会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其实在伴侣关系当中会让两个人之间很别扭，很不舒服。 对， 如果感情好呢，那对方可能委屈着还得来哄你。那如果感情不好呢，这个负面情绪处理不好的话，可能就是 两个人之间的一道裂痕，裂痕多了，那问题当然也就多了哈。 对， 所以也很想问一下这个韩老师，就是伴侣之间，我们怎么去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才合适呢？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表达这个确实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嗯， 怎么去表达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表达。 嗯， 关键的是呢，在比如说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当你去表达的时候，很多人是带着指责。我们说什么叫表达呢？比如说我生气了，哎，这是一种表达。 嗯， 然后呢，有的人会说，你看你这样做， 嗯， 啊，你这样做每次都让我生气， 嗯， 啊，这就带着很强烈的指责。 嗯， 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让你这样做，不让你这样说，我让你怎么样，你就是不听，等等，这就带有很强烈的指责的色彩。就是在我们说表达情绪呢，其实每个人都有情绪。 嗯， 你可以就是表达我不高兴了，我生气了，我愤怒了，我有点抱怨，我有点抱屈，我有点委屈。 嗯， 啊，你去这样说，反而对方听的人会容易理解你。但是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说，咱们在抱怨情绪、宣泄情绪的时候呢，带有很强烈的指责的色彩。 嗯， 就是伤自尊的色彩，比攻击你，我早都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就是不爱我， 嗯， 你就是心都早都想偏了，早都怎么样， 嗯， 就带有这种人身色彩的这种攻击，就贴标签， 对， 就这种抱怨呢，可能就已经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健康的抱怨。 我们说 负面情绪不是说它不好， 嗯， 就像人有疼痛感一样，疼痛感，你身体有疼痛感，证明呢。你身体这个地方有毛病， 嗯， 需要你去主动的去改善一下，这是个提醒啊，这反而这是有益的。包括我们去宣泄我们的负面情绪呢，它也是有益的。 嗯， 就天气有阴晴阳缺的，就是月有阴晴阳缺的这种变化， 对， 天气也有这样的变化，人的情绪也是有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的起伏呢，就像节奏感一样，有高潮也有这个低落，是吧？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关键就是说，我刚才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大家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呢，要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嗯， 而不带有说带有攻击别人，我这种不高兴都是你造成的啊。那么我们可以说你这样做让我不高兴啊， 嗯， 但是你要换句话说，都是你这样做让我不高兴了啊， 嗯， 然后不，那这样就会让人感觉到很难受啊， 嗯，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最好是说我，表达我的感受，最好这个词语里边不带有你这个字语， 嗯， 不带你这个字儿啊，就是说我在表达我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嗯，最好这个你这个，这个代词呢，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要少一点。 嗯， 主要说我的感受，我生气了，我发怒了，我怎么样，哎，你可以多说自己这样一种感受，这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觉得表达也分在什么时候啊。 嗯， 那很多人呢是在，比如你刚才说到了，我在工作当中啊，因为我为了这个跟同事关系搞好，那么我受一点委屈，受一点不公正的待遇，我也不说，我憋着。嗯啊，然后到家里了，啊，那么我会对我的爱人啊，对我的家人啊去说， 嗯， 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家人也好不理解，就是我做的，我就没有把饭给摆好，或者没把筷子摆好，或者我没有洗碗，然后你就发这么大火吗？ 嗯， 其实你的火是工作当中的火， 嗯，啊， 所以在这我也提醒大家，其实情绪是非理性的。就人不会分清楚说，哎呀，这是我上司批评我，哎，让我愤怒了，然后这是我孩子不听话或者做作业拖延让我生气了，哎，大家有的时候的情绪不会带有标签的，说这个情绪这个生气和那个生气这个引起的这个源头不一样， 嗯， 区别对待，人区分不清楚的，情绪一上来它是混在一块的， 啊， 上司批评我让我生气憋屈，那么媳妇儿或者老公啊让我这个说了一些话让我很憋屈，这个憋屈其实弄得混在一起的话呢，就分不清楚到底谁造成的。家庭生活当中也好，很多的冲突呢是源于一件小事儿， 嗯， 并不是说发生了多么大的事儿， 嗯， 啊，是不是？那么这个事儿呢，因为积聚了以前的那种负面情绪，然后呢它一下就点燃了。 嗯， 这情绪的爆发的这个强度都非常激烈，让当时让大家就很难接受。就是说，那个抱怨的人、宣泄情绪的人， 那个情绪的那种强烈程度，让另外一个人呢就感觉到莫名其妙，怎么他发这么大火，我仅仅就是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怎么反应这么激烈呢？殊不知那个人的想法是，我已经忍了好久了，我已经憋了好久了，然后呢我忍了你很多次了，我都没有这样，结果你今天还这样对我，好，那我就彻底的爆掉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情绪都是非理性的，就人在情绪上来的时候，你讲道理是没有任何用的，是吧？人当情绪下来的时候，他都会，我人一带情绪都会带有一些非理性的言语或者是行为，你要让人的情绪平缓下来，大家基本上都会后悔，或者说我当时我怎么疯了吗？我怎么说那样的话？我怎么说做那样的事情？引起的后果，大家都觉得很后悔。 也就是说，不要让表达变成一种宣泄，因为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负面的情绪它往往可能代表的是我们内心深处对我们自己的一些不满， 对自己啊，或者对别人，都有可能。 对，那么在这个负面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想表达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想好好说一说，但是我们说着说着，可能那个情绪就 失控了。 对，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宣泄和 对，把以前积累的东西就借这样一个渠道，借这样一个时刻，哗哗哗，全倒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般看到那些健康的伴侣关系呢，他们不是说不争吵，而是说呢，随时的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呢，都会去跟对方我们健康的自己叫分享，是吧？我不高兴了说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或者我这段时间心情不好等等，那我就会主动的跟对方说出来， 对， 让对方知道，你做的这件事情让我不舒服，那对方那个时候呢，他情绪也没上来，他也能理智的去分析到底这个事情我做到什么程度了，或者我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做到什么程度，说到什么程度他才能够接受，他的情绪才不至于引起极大的波动。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 节目当中，我刚才翻看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哈，有两个问题，好像都是关于这个想表达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哈。比如说，有一位男士，他是想表达他的那个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经常的来偷翻他的手机他说一开始自己没有介意，他说后来呢就发现这个自己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妻子来翻自己的手机，他说我第一次我对他说，我说你这样做不好，我说咱们俩其实应该是彼此很信任的，你其实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来问我，翻我的手机这个我不大能接受这件事情，我也不会去翻你的手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有什么事情可以去聊，你要对我有什么不安的想法你可以告诉我。那么当时呢他妻子第一次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妻子道歉了，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该这么做哈，那么他说可是没多久我又发现了，而且我会发现他这样做呢已经开始让我愤怒了，我第二次还是克制住了，我对他说上一次说过了，你也道歉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健康的夫妻关系，他说那个我那次我就忍了，可是现在我又发现他还是这样做哈，他说抛开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我内心真的是很愤怒哈，就是他很想表达他的愤怒，但是他觉得只要一表达了可能就会变成吵架了，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且我们以前的感情很好，我们两个人在其他方面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是很合得来，他也对我说过他非常的爱我，很珍惜我们的家，我们现在还打算要宝宝，如果一旦我把我这种情绪说出来，愤怒表达出来，我们就变成吵架了呀，这是这位男士的问题哈。那还有呢，这个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还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自己可能很脆弱，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去说， 那么有一位女士呢，女生呢，她就说到这样的问题哈，她说，我的这个男朋友和他家里都在鼓励我考研。他说我确实是以前说过我愿意去考研的，那我男朋友呢也在对我说去考吧，啊，如何如何的，然后他还在帮我找各种各样的资料，帮我做规划。我知道他希望我对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有所提升，但是说实话，我自己很清楚，其实我不大想去考研，当时也就是一时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不想给我自己给压力。我希望的是我自己在现在能去过我想过的那种生活，我不想把现在的时间再花在规划一个专业考研这件事上。可是我不敢对他说，我不敢告诉他我不愿意有这种压力，我也不想给自己加码，我只是希望过比较轻松的生活。我怕他瞧不起我，因为他研究生毕业，他们家人也都是学识很高的人，所以我怕他和他的家人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差劲。我们现在谈了两年多恋爱了，我其实特别想结婚生宝宝，看到别人过那种很舒服的生活，无忧无虑的生活，我更喜欢一些。我真的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女生，我不敢告诉他，这是不敢暴露自己的那个脆弱哈。 对对，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往往就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不敢向对方来表达自己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一表达愤怒我们就吵架了，一表达脆弱我们就担心那对方怎么看我啊，是吧。 这两个人呢，就首先这个男生呢，他的愤怒，他愤怒来源于哪呢？就他自己好像觉得我可能他自己也能够意识到，他的愤怒其实来源于他觉得妻子不尊重我。就这个事情本身呢，好像并没有多严重啊，就是手机里面也没有藏着那个多大的秘密啊。那但是这个男朋友会，但是这个先生呢会觉得你不尊重我。好了，这个性质就变了，这个两个人的性质就变了，就是说妻子来翻看我的手机，是他不尊重我，他翻看一次，他就是不尊重我一次。我已经提醒过了，他还是要翻看，他就更不尊重我。好了。那一旦上升到尊重这个程度上呢，那么这个关系或者这种情绪呢就会变得非常激烈。这男生就会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我在你面前连一点自尊都没有，我的手机你想看你就看，想翻就翻，然后我提醒过了，你还不做任何的收敛，就更加不尊重我。其实他的妻子呢，我估计你去问他妻子，把这番话说给他妻子听的时候呢，他妻子可能觉得我并没有不尊重你啊，我只是说我好奇，我想看看你手机里面有什么。那么假如说我给假设一个情景，假如说这个先生呢，他不再去，妻子再去翻看他手机的时候，他在假装不知道。你就让他看，我相信这个妻子看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就不看了。因为他看不出来这里边有啥问题，他顶多就看看你的朋友圈，看你跟谁聊啊，看看这些，因为刚新闻不久，他对你的了解，或者这个男生也意识到了其实对他的不安感。那你为了让他有安全感，那你让他看看呗，这里边也不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问题啊，彼此有什么不让他看得到的东西等等啊。那么你把你这个，如果你去这样做的话呢，那么两个人的这个激烈的程度就会下降啊。如果每一次这个男士呢，就是说很愤怒，每一次都很愤怒，因为这个男生的这个情绪的积累是越来越高的，说我已经提醒过你一次了，你不听我，你不尊重我，再来一次你还不尊重我，再来一次你更不尊重我，这个情绪是不断的累加的。到最后这男生真的会爆冷啊，就是我们俩结婚了竟然是这样，你对我屡屡不尊重。但是在妻子那边呢，根本谈不上尊重不尊重这一说，其实我觉得这不涉及到那个问题啊，我只是觉得，就像男生也推测一下，我觉得我有点不安全，我想了解一下你都是跟谁在说话，都说了些什么，我也没有什么恶意等等。妻子想表达的是我的不安，那么丈夫表达的是我的愤怒，愤怒来源于你不尊重我。但妻子呢，她也并不见，她也从她内心里头，她不觉得我这种 翻看你手机的行为是不安，是不安全啊、是这个不尊重的行为。 对， 所以丈夫，我觉得你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让你的妻子有安全感。 嗯 啊，或者说你问你妻子， 嗯， 我怎么样做， 你才有安全感？ 你才有安全感， 对， 是不是？ 对， 你可以这样来表达，而不是说啊、你的愤怒啊，是吧？你仅仅停留在这儿，你不要看我手机。你不让靠着你尊重我了，然后我才，给你有安全感。我们俩好好来谈谈。那你其实还不如直接的去问妻，跟妻子表达我怎么样去做。 嗯、 比如说，我每天晚上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或者在工作期间我要发一些微信给你，或者要怎么样。 嗯、 具体的你才有安全感。你听听对方是怎么表达的，然后这样这个结可能会解开了啊。 嗯， 还有第二个女生呢，她说第二个人呢，这个女生呢说她就是老担心我要一表达说我不思进取、 不 求上进的话， 对，我不想考研，我不想这个给自己加码，我不想成为一个你们心中的那样的人， 对 对，人家会怎么看我呢？ 对，所以说这位女生呢还是停留在自己在渲染这种情绪， 嗯， 说对方还不知道呢，因为你即使你只是透露过你想说说而已，但是呢对方呢可能就会说的鼓励你考，因为这女士又想到人家家里边父母好像都受过教育，然后这个男朋友也是硕士毕业，然后会不会说我这个学历太低了，人家看不上我啊。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这位女士呢自己想的啊、 嗯、 你可以把你这种你这种这不叫不思进取，就是说你喜欢过一种平淡的生活。我不想考研，我觉得我目前的我的职业规划里头，我觉得我目前的状态挺好的，我可以在我目前的职位发展当中我可以做得更好，不见得我非要考研之后我才能变得好。 嗯 啊等等，你把这些也是可以实打实的去跟你的男友表达一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的男朋友真的是因为你的学历太低了，然后我们在一起不合适，那我觉得你即便考上研了之后关系也未必会改善。 嗯 啊，是不是？因为你当你男朋友判断出来你因为你学历低，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相处，我们以后的生活也不会过得那么幸福，那这就是把问题给简单化了。 嗯 啊，那这样一个人呢，我觉得相处下来接下来你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嗯， 你不妨跟对方表达一下，这其实是你自己的一个困扰，你自己会认为别人会那样看你，但事实上呢往往可能不是这样。 嗯， 至少别人，如果你的男朋友真的是喜欢你爱你的话呢，他至少他会接受你的选择。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负面情绪、 嗯、 那我们要学会去适当的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 适当的及时的去表达。 嗯，表达情绪和伴侣之间，和自己最亲近的人之间，我们学会了怎么去表达，我们就知道负面情绪它才会变得不伤人不伤己哈。 对。 不过如果一个人的负面情绪多了，那我们自己也要梳理一下，就是为什么我总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对。 比如说为什么我总会有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事情啊，我总会觉得我的伴侣做的事情我事事都不满啊，我总会去挑剔我的伴侣啊，或者我总会觉得我的伴侣做的事情让我不安啊，我想去这个窥视到，或者我想去进一步的去看到他到底有什么，比如说看他的手机呀、啊，有什么证据呀、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其实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你和你伴侣的互动之间，你会发现他不断的让你会有不满，究竟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呢？ 对。这个其实也需要去大家去反思，这个其实你刚刚说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院咨询当中所经常遇到的，就是自我成长的问题。这其实是你自我成长当中的一个问题，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最怕的情绪是什么呢？就是潜意识层面的情绪。这种情绪呢已经被你压制到就意识不到了。平常的话呢好像没有任何的偶然的风吹草动的话，你这种情绪呢不会出现。但一旦遇到一些外在的刺激，比如说工作压力也好，或者伴侣跟伴侣这个生活当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冲突也好，一下就把内心当中那种压抑着很久的那种情绪一下给点燃了，就像一个火山一样一下给复活了。 这一下就蓬勃而出，那种积压的情绪就会那个强度就非常大，因为积压了太久了。那有的一直其实已经长得很大了，二三十岁了，一见到自己的父母亲还特别紧张啊，那就因为你跟你父母就没有很坦诚的来去能够坐下来去沟通，那么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呢都会带有这种紧张的色彩。所以你如果能够作为一个成年人再跟父母亲坐下来沟通和交流，那反而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有负面情绪我们不发泄呢，其实我们周围的亲人也是能够对，就我不能说发泄哈，叫不表达呢，我们周围的亲人其实也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再怎么样，我们每个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那个微表情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表现、 越亲近的人越能察觉。 对对，其实能感觉出来你不高兴了。特别是我们周围我们亲热的人、亲近的人，可能会问我们说：“哎，是我让你不开心了吗？你不高兴了吗？” 对， 哎，这样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没事儿。对， 就不说。 对，这个不是表达哈。 对， 其实借这样的机会，刚好我们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吧？ 对。 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 心轻松过一天，快乐一些，自在一点，跟着我放声唱一遍， 这美好感觉，巴巴啦啦啦啦，巴巴啦啦啦啦， 无论怎样你想不想现在快乐一下，心轻松过一天，快乐一些，自在一点，跟着我放声唱一遍， 这美好感觉，巴巴啦啦啦啦，巴巴啦啦啦啦， 无论怎样你想不想现在快乐一下， 巴巴啦啦啦啦，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夜旅行。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每天我们的播出时间22点，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同名公号今夜思语时可以搜索哈，大家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收听的听，听听 FM， 找到我们北京城市广播的今夜思语时，这样就方便大家在任何时间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任何地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节目中大家询问的一些问题。今天和大家探讨这些情感问题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我们继续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女生问，她说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们已经打算要结婚了，所以呢现在结婚的一些事情已经放在日程上了。我们自己啊，在2年前各自从各自的单位辞了职，我们打算一起来创业，做一个工作室。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专业呢都是和艺术有关的，所以我们想做一个自己的艺术工作室哈。那我们从把我们自己过去赚的一些钱呢拿了过来，另外呢我们从双方父母给我们结婚的资金当中也是省出了一部分，一起来做这个工作室。所以现在手里呢大概有一个将近20万，因为要租房要装修，我们还要考虑大概在前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什么盈利，况且这个工作室未来会怎么样还不知道，也是我们两个人下了决心一起做的。所以钱呢是在我手里的，每一分钱我都要计算着花。前几天他突然对我说说他的父亲有一点急用，想借一下钱挪用一下。我想了想，因为毕竟是家人，我就还是把他想要的钱5万块钱给了他。但是到现在我突然知道这个钱他并没有给他父亲。那么我问他给谁了，他告诉我他借给他的一位朋友了，他的那位朋友挺不靠谱的，而且他那个朋友也并没有解释要拿钱做什么。他那个朋友平时是一个不太好好工作满嘴大话的人，但是他居然就信了，而且还欺骗了我。我们都要结婚，都要成为一家人了，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又会绑定在一起，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个婚我也不想结了，也不想和他合起来创业了。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一下子就伤害了我。 的确，这个事情的性质呢，的确是不一样的啊。就他的这个朋友呢，这种瞒着他，然后呢，就是把钱借给了一个不靠谱的人。 嗯 啊，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个人呢，他的确，如果他将来创业的话，那么他在跟人交往的时候，如果是这样一种模式的话，的确问题很大。 嗯 啊，因为他没有向自己的朋友坦诚的说。是吧，我借这个，咱把这个5万块钱然后要回去，到底是干啥的 啊？ 因为他这个事情呢也辜负了对方对他的信任，因为你说的是你爸有急事用的，是吧，这还不是一般的事情， 对， 是吧，这还不是一般的借口，是不是？那么至于说这个借口到底是谁想出来的，那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做法的确真的值得你去，这位朋友说不想结了，我觉得真的你去，我也建议你稍微缓缓考虑考虑。 对， 啊， 就是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人就做这个事情呢？我们从这个重大的，因为他是一个重大的事情，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一般的问题。 嗯 啊，他可能以后啊，你们要比较创业的时候，两个人的钱在一块儿，然后呢，我们来共同来决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人做了一种欺骗性的一种做法，这实际上是很可，而且他后来得知之后，这个钱借给了那样一个不靠谱的人啊。那么到底，当然我觉得这是咱们的推测，到底那个人靠不靠谱，到底这个钱到底那人是干啥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但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呢去冒用说我爸急用这个钱，我把这个钱给支走。 嗯 啊，这个我觉得做的有点过分。 对， 啊，真的。那么作为这位朋友呢，你完全可以向他直接来表达你这样一种啊不满，甚至愤怒， 嗯， 啊，甚至对他的这种不信任，甚至你就可以告诉他我不想跟你结婚了。为啥？因为你这种表现，你可以这样来去，我觉得你可以，既然你不想跟他继续了，那么你就把你如实的感受给告诉对方。做一次，我们说死也死得明白，是吧？你们这段关系要结束了，你知道是为什么结束的？但对方他的解释是什么？也许可能对方有难言之隐，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人呢是不会拒绝别人， 嗯， 只会拒绝自己的家人，但是不会拒绝其他的人。其他人一旦一张嘴说，哎，谁谁你借过一点钱吧，谁谁你帮我干件事情吧，那马上就好像。张不了嘴拒绝，无法说不，就人家说什么，哪怕自己让自己困难一点，让自己艰难一点，也要满足别人的要求。其实这个满足呢，也不是说他心甘情愿的，而是说他不会拒绝，没有拒绝的技巧。 嗯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你这个朋友他真的要去学习一下，改善一下。 嗯 啊，那么这5万块钱到底，第一呢，看能不能要回来，是不是能要回来，你们的感情。那么重新再开始的话，我觉得那你真的在这个问题上要跟他摊牌， 嗯， 要把你的感受给说出来， 嗯 啊，并不是啊，并不在这一味的去指责他，说你这你不靠谱，我不跟你结了， 嗯 啊，是不是？那万一你也错过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呢？ 嗯， 那就这个人他也不是说故意如此，是他的成长当中的一个一个需要成长的一个地方。是吧，他待人接物的时候他需要经过这件事情，有的人是经过一件事情成长的。是吧，我们不能把一棒子把这个人给打死了。 嗯， 他就是那么一糟糕的一个人，不靠谱的一个人。那有的人会经过一件事情瞬间长大了。 嗯， 这也不见得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好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从这两方面来看，你来做出一个选择。啊，其实人我们尤其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能把人看得太死了。啊，昨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一个广播，我觉得那个就大家在说自己跟这个那个人为什么在一起了。 嗯， 啊，其中我听到一个女孩子就说她跟她男朋友就分手了，就跟男朋友最后通牒说我们要分手，是因为她男朋友异地啊，在而且不想回到她身边来，那工作有多么重要，这个重要那个重要，说的都是大家觉得真是无法在一起了。 嗯， 然后这个女生呢，我觉得她的表达也非常好。这女生就是说，如果啊你要不回来啊，因为她男朋友好像是在国外啊， 嗯， 那么工作也特别好，各方面条件非常好，但是女孩子更希望说我们俩在一块，那么我们过的日子挣的钱不多，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嗯 啊，然后这个女生最后的表达就是说，无论这个男生多么恳求，这女生说这个我要跟你分手， 这男生也，我觉得他们俩表达的非常好。男生的表达是，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不跟我分手？ 嗯， 啊，这女生说，那你就要回来。 嗯， 你回来，我就不跟你分手。 嗯， 好了，你看他俩表达的都非常直白。然后呢，这个男生呢，这个说好，那你等着， 嗯， 我马上回去，就马上在国外买张机票，然后买完机票之后，把机票再通过视频也传过来看，让这女孩子看到说，说我真的买了机票了， 嗯， 而且我一开始听到，我以为这男生就是回来一次，就是说我来回来陪陪你，而这男生就做了决定，说我就从此以后就不再出去了 ，就干脆回来和你在一起生活了。 然后这女孩子就说，他们俩已经结婚了六年了。 嗯， 啊，就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情节，按说就要分手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对， 对方其实呢，你看着对方好像说，哎呀，我工作有多么重要，我这个多重要，我不能回到你身边，啊，但是你把你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跟他表达出来，你不回来，咱俩真的就没法继续了，就要分手，因为我要结婚，我要过一个安定的日子。 嗯， 那对方他听到你这种表达之后，他如果在乎你感情的话，觉得你这个人很靠谱，愿意跟你过一辈子的话，他真的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对，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好的范例，就是表达的好的范例。因为你不表达的话，那可能这个本来比较合适的俩人就真的就分开了。那以后可能再回忆起来的话，可能有诸多的误会。那就可能有很多的伤心事情了，所以我们避免这种东西，最好是表达啊。 这个女生她和她的这个男朋友虽然都快结婚了，虽然两个人工作也要在一起哈， 是 这个婚礼也在正在筹备中过程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是天天在一起，也未见得完全能了解一个人。 对， 往往是经历过一些事情或者一件事情，我们突然对这个人的某一点开始有了了解了。 对， 所以这个女生借着这一件事儿，你可能恰好是你平时如果你们两个人在恋爱当中还没有能够经过这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刚好是了解你这个男友的重要的一个机会，很好的一个机会，了解过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你再来评价他或者你看看和他在沟通中他是不是意识到了他有什么样的地方做得不妥，或者是他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要这样去做。 对，因为他我们可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推测他的男朋友也可能是，第一他撒谎不是出于恶意， 嗯， 比如他也想发一笔横财吧，就大家觉得因为被那个人忽悠了，比如说你投五万可能几番翻了， 那也有可能，就也有可能是想多投资 对 借款， 对， 也有可能是想高利息给人家，人家是不是给了承诺都不知道。 对 就是这些都要了解。 对，他可能还是想还是为了就是说你们俩的生活更好，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沟通，也多表达一些，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说把这人彻底给拉黑了，那这个有可能会这个有可能会就是说以偏概全了。 嗯， 就我们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个人。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生问问题，她说，我和我前男友，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我和他分手了。为什么会和他分手呢？是因为我发现他骗我很多次，比如说他发给我的朋友圈只是对我可见的，那么也就是有针对性的只对我的，如果在他的手机当中还有其他的女生，他都给一些女生改了名字，改成了男生的名字。那么有一次我一翻他的手机，才发现这些男生名字背后的朋友圈其实都是女孩子，然后他还和女孩子在那里暧昧聊天。我觉得他真的是挺有心机的，他是属于有心机的在骗人。每次我发现他骗我，我当然第一反应都是要分手的。他又很诚恳地挽留，说谎好像是他的本性。但是呢， 我总是有所不忍，总觉得为了我，他好像也确实在改变当中。我们当时还都见过双方的父母了，我爸爸妈妈对他不是很满意，特别是我父亲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心性很稳定的人，但是我妈看他还好，他父母呢对我是很满意的。我们的分手是因为有一次他欺骗了我，怎么也圆不上那个谎，我就和他分开了，分开一年多的时间了。我再找其他的男生，有的时候觉得其他的男生有他身上没有的那些诚实，但是也没有他身上那些有趣的地方。他这个人虽然爱撒谎吧，但是他喜欢带着我吃喝玩乐开心，我们两个人出去玩总是很开心的，只要他不撒谎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挺好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他现在还在对我说他想和我在一起，我想问问撒谎这样的一件事情能不能改变呢？他将来随着他的成熟，他会不会能改变不再这样撒谎了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说啊，因为人有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一个词语叫顿悟啊，我们不排除一个人突然的某一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是吧？就突然有一天他变化了，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你觉得你的这个男朋友凭你对他的了解，他这种可能性大吗？ 嗯， 是不是啊？就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位女生呢还在纠结，就是说除了他这个之外，他其他都是好的。 嗯， 但是关键的是他这一点让你受不了啊，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这个女孩，她的这样一种想法，在谈恋爱的时候，相当多的人有这样一种困扰。 嗯， 尤其是相处的时候，发现对方有这样那样不如意的地方的时候，往往有的人会做一种假设，说我们将来结了婚之后，他可能就变了。啊，我先给大家说个痛话，是吧？那么就是说，你别指望这个。别指望说你们结了婚之后这个人能改变， 嗯， 你就心里边就坦诚的来面对一下，他就不改变了，你愿不愿意跟他结婚？ 嗯， 就这个问题，就这个人压根就改变不了，很难改变，哪怕他主观上特别想改，但事实上他还是没改，那你能不能接受？ 也就是说，你现在不能寄希望于将来他撒谎的毛病能不能改啊？ 对， 他撒谎的毛病将来如果能改了，我就能嫁给他。 对， 我们谁都不知道。 对， 那么他不能改怎样？如果他不能改的话，你就不嫁了，对吧？ 对。 如果他不能改，你要把这个假设也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对， 因为很难说。 对， 嗯，你像你说的，你的男朋友几乎是撒谎成性， 是， 已经是习惯性的撒谎了，对吧？还挺有心机的 啊。是啊，你说他把所有女孩子改成这样， 嗯。所以你自己还是慎重的考虑吧。 嗯 啊，为什么你还要回到这个前男友身边呢？是因为你觉得他带给你了一些快乐。 对，但这种快乐呢，我相信不光是这个人可以带来的， 嗯， 是吧？而且这种快乐，如果是快乐的话，我觉得带着有毒。 哈 哈， 嗯 啊，为啥呢？因为你想想，他去把女生的所有的女生这个头像啊、这个标称啊、备注啊都改成男性的称呼，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哎，我怕我女朋友起疑心，而是为了跟那些人玩暧昧。 嗯， 那这个就性质就不太一样了，是吧？明明我正在和女孩子交往，我还要跟别人搞这种暧昧。我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嗯 啊，那情感上的确，情感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不专一的。 嗯 啊，你们俩玩可以，吃喝玩乐，你提到的这些都是吃喝玩乐，跟个人的情感没任何关系。 嗯， 是吧？吃喝玩乐你找谁都可以。 嗯， 是吧？找你只要找对人都爱吃喝玩乐，你找谁都可以，都可以完成这一步，是不是？但是，当你进入到恋爱关系的时候呢，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那你就不仅仅是吃喝玩乐了， 嗯， 因为这不仅仅是到外面去我们吃顿饭啊， 对，我们吃喝玩乐了，对， 不仅仅是如此，因为你跟任何人都可以这样， 嗯 啊，但是这个人一定是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让你感觉跟他在一起比较舒服的， 嗯， 但恰恰就在关键的地方呢，他让你不舒服， 嗯， 比如说他跟女生其他女生玩暧昧， 嗯， 那这谁能容忍得了这个呢？ 嗯， 你不能寄希望他某一天他会突然改变， 对 啊。他有可能改变，但是我们最好是做好打算，他改变不了， 你咋办？ 嗯，还有一位女生也是这个快要结婚了哈，她说还有几个月我们就要办婚礼了，我们连婚礼的时间都定了，好朋友也都知道我们俩正在结婚的这个筹备当中，但是呢我到现在才发现她有两次劈腿。那么有一次的一个女生还是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结果呢这个女孩子认识的另外一个女生告诉了我，这个女孩子在我的微信当中，也在我男友的微信当中，因为她平时是做一些在微信当中的销售，所以呢她就是这样进入了我们的微信中，我才知道她和我的男友有过偷偷的约会。那么经过这一条线索，我又慢慢的知道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的男朋友是一个不忠的人，我们快要结婚了，我很想给他机会，我并不希望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或者因为他偶尔出的差错就把我们的婚礼毁掉，所以呢我对他说，你坦白，那么我们这个婚还是可以结的。但是我的男朋友种种的不坦白，各种各样的不承认，其实证据还是很充分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的就是他的一个态度。我的理解是他今天肯承认自己错了，未来才会改正，他连错误都不愿意承认，他能改正吗？ 有的人是承认错了也改不了， 对， 是吧？ 嗯， 啊，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有的人是习惯性的出轨啊，那么这种出轨呢，他认错了，然后他仍然改不了， 嗯， 是吧？那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这位女士呢，现在是想的是，你只要认错，我就还这个婚还结啊，然后我觉得你就可以改变。但是呢，他劈腿过两次。 嗯 啊，而且这一次还是在你们的关系存续期间，他仍然去劈腿，啊，仍然去约会。 嗯， 那么这个性质就不太一样了啊，他跟其他性质还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你能够保证他这一次即便是坦白了，然后呢，你以后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你们俩就保证你们俩的关系比较稳固吗？ 嗯，对呀， 我觉得未必。 嗯 啊，所以现在你说，因为这个事情呢，你对这个婚姻，对这个结婚呢，有点犹豫。我觉得还是慎重考虑一些，就这个人重新的去评判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跟他过下去的话，如果咱们假设，如果他以后跟你结了婚之后还继续的劈腿， 嗯， 那你怎么去面对？ 嗯， 你怎么来解决这个事儿？啊，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你可能遇到的麻烦会更多。比如说，你们已经有小孩子了，怀孕了，是吧？可能有其他更多诸多的现实的，啊，这个牵挂，啊，那么可能会让你的关系变得更复杂。那么现在你们关系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就是结婚还是不结婚，啊，是吧？跟他的关系是中断还是就继续？那么这里头，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大考验。 嗯， 你再评估一下，我们把那种假设说过了，就是说这个人假如说他结了婚之后他还会劈腿，如果他劈腿的话你怎么去面对？ 对呀， 是不是啊？嗯，不是说他只认了一次错，你现在是这有一点自我欺骗的性质，就是我们已经婚期已经定了好了，他只要跟我承认错他以后就不会再犯错了。你这种推理的话，我觉得挺危险或者挺被动的。 嗯 啊，是吧？你真的逼着他，你现在是逼着他认错的，啊，还不是他主动认错的，是不是？还不是这个人主动的来坦诚说，哎呀，我错了，你原谅我，以后再不那样了。现在还是逼着呢，是吧？你怎么说人家都不承认，当然他不承认的结果，可能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没有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只是说你自己认为证据很确凿，但事实上是不是那样？ 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哈。那我觉得都要快结婚了，你对他的人品，对他的习惯，对他的很多事情是不是真的很了解？就是我们觉得不是说因为婚礼的日期定下了，也昭告了一些朋友们了， 非得跟他结， 也秀了恩爱了，我就一定要嫁给他，不嫁给他我就很没面子。而嫁给他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你要选择一个啥人，什么人和你在一起生活， 嫁了之后更难受。 嗯，所以